强攻，两队都开始了强攻。人多的蓝雨打得保守，人少的星星反而打得奔放。这样行吗？星星这是找死。不少人产生了这样的疑惑，可是细看下去却又发现未必是找死。因为蓝雨的战术思路，此时面对星星的奔放，他们越发的局促起来。即使他们多一人，可是此时星星施展出了蛮横的打法，多一人又怎样？多一人不就是多了一个攻击点，多一些输出吗？我靠治疗来扛。至于想靠攻击来限制星星的攻势，那就更有难度了。你得考虑一下星星现有成员的成分。方瑞，猥琐流的大师，苏沐橙，越远程的枪炮师，叶修，全职精通者。他不以猥琐著称，但他猥琐起来也万万不能低估他的下限。以为猥琐流就没有他所开创的打法吗？这么三个人想限制住真不是容易的事儿。而这些奔放的血拼对治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需要很好的审时度度，超快的反应，超高的实际把握能力才能应付下来。安文义在某些方面是有才华的，在某个方面却也是有漏洞的。小手冰凉的新装备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但真要让他来应付奔放混杂的大场面，似乎还是挺让人提心吊胆的。可是眼下的情况却又有一个对他比较有利的局面，星星一共是四人，其中苏沐橙的枪炮师岳远成游移在外，并不接触战场中心，所受伤害很少。于是到最后，安文义所需要看管的事实上只是君莫笑和海无量两个角色而已，所谓奔放混杂的局面一下子少了两个需要看护的对象，这明显降低了治疗难度。对于安文义而言，看四个人是有些提心吊胆，但看两个那他也就信手拈来了。 很精彩的一个细节啊， 李一博发现这一点后立即称赞着。这样的团队对于选手而言是幸福的，哪怕有什么缺陷，团队却也能将你包容起来，而后给你创造出可以精彩发挥的舞台。 说起来，这本是蓝雨战队的特点。 李一博说着说着又想到这一点。是的，蓝雨战队正是这样一个对选手包容性很强的团队，这让他们具有很强的灵活性。绝大多数战队在失去重要选手后，都希望有相同风格、相同职业的选手来填补空档，这样可以让战队的战术体系避免震荡。但是蓝雨呢？蓝雨似乎就没有这方面的执着。于峰走后，大家都在思考蓝雨会去挖哪个狂剑选手，结果人从训练营里拎出来一个剑客小鬼，然后就宣布这是我们本赛季最重要的转会。再然后，蓝雨依然是那个强劲的蓝雨。很多选手在蓝雨可以打得很好，但是离开了蓝雨却会显得有些平庸。这赛季从蓝雨去了呼啸的林峰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作为一个比较异类的战斗贼，林峰一直是一个很个性的存在，在荣耀玩家中也颇有一些名气，甚至说到盗贼，大家说完方瑞后就会想到他。这赛季方瑞大胆转型，而林峰去了呼啸，接过了第一盗贼角色鬼迷神移，很多人觉得他将站到一个新高度，很多人觉得第一盗贼这下是真的要易主了，很多人觉得战斗贼或许会因为林峰地位的提升而兴盛起来了。结果呢？拥有全明星级别呼啸第二号角色的林峰，在呼啸的日子可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幸福乐观。不说场上表现，但只对比技术统计，拥有了更强角色的林峰，相比起在蓝雨战队时的赛季有了相当程度的下滑。昔日一个很引人注目的盗贼选手离开蓝雨后，因为没有拿到更强的角色而平步青云，反倒是日渐沦为平庸。蓝雨战队就是这样一个一直能给每一位选手展示平台的战队，可是现在看来，这一点星星似乎也做到了，就连安文义这样一个实力未够的选手最终都成为了星星的治疗骨干。或许在一开始 星星作为一支新组的草根队，这大概只是一种无奈。但是在冬季转会窗的时候，星星其实已经有机会更换治疗。那时的星星战绩生猛，比起很多队伍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儿，而队伍又有这么大的一个缺陷，多少中小战队的治疗选手翘首以盼，期待能得到星星的召唤，加入这匹超级黑马。结果没有。星星一整个冬季转会期在转会市场上何止作为，根本是连一点意向都没有。只是冬休之后，大家看到了小手冰凉的一身新装，由此也明白了星星是多么信赖他们这位菜鸟治疗。而之后这位菜鸟也终于回报了星星的信赖，他的发挥日渐稳定，他的作用日渐清晰，他所受到的质疑也一天少过一天。即使今天的比赛在迎风不振倒下，没有得到治疗丝毫支援的时候，连主场观众都掀起了对他的大为不满。但是很快，从局面的发展，从电视的解说当中，人们也渐渐明白了，这些可能都是星星有意的布置。直到现在，看到安文义这个能力一直受到质疑的选手完美的辅助着叶修和方瑞战斗的时候，大家似乎更明白星星如此安排的理由了。或许这有一些残酷，但是如果迎风不振此时还在，这样的场面让安文义再分担一部分精力去照顾，或许星星反倒不会如现在这般顺利。治疗顶不住，大混战是必须要受到压制的，这一点本场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注释了。蓝雨明明人多，但为什么反而被动局数？很简单，因为他们的治疗顶不住，因为他们的守护使者灵魂愚者法力不充足，唯恐守护不住他们。可是此时在星星威逼的强制消耗下，灵魂愚者想不加大负担也不可以了。 强攻牧师， 宇文周终于在做指示，调整了蓝雨的攻击思路。对手的治疗水平虽不顶尖，但辅助两个角色完全驾驭得住。而安文义对时机的精准把握，再加小手冰凉高暴击的治疗量，那对蓝雨的战役可是相当残酷的一种打压。像郑轩这种本身就斗志不足的家伙，轰轰轰几发弹药下去，对面圣光一闪，角色生命不少反多，那一刻真是直接拔线的心情都有了。这样的消耗不利，而蓝雨人数多的优势，因为苏沐橙的超远程，叶修和方瑞两个人的兜刁钻都发挥得很压抑。这个时候突破口看起来只剩下星星治疗本身了，他是星星场面的支撑，直接攻他可以更有效地发挥蓝雨人数优势。三段斩，王少天这机会主义者早在预谋讨伐星星的治疗了。此时宇文周指示下达，他也正好瞥到一抹良机，剑光一闪，三段斩开路，夜雨生凡顿时抹冲。哇，巨木校那千机伞一下子就张在了他面前，硕大的面积拦住了他的去路。夜雨生凡剑不落下，直接第二段闪出，横向从伞前移走，只半步露出攻击角度，第三段斩出。当君莫笑手里的千机伞这次又是横了过来，对第三段斩击进行了一下攻击招架。但是夜雨生凡此时又已经变招，攻击招架那也是用了攻击不是，夜雨生凡瞬时间出了一记格挡，当一声一挡着攻击，格挡自带的后滑泄力立即将夜雨生凡给送了出去，转身冲撞刺激，狂剑式的低阶技能，同是剑系的夜雨生凡当然能学，攻击力不需要，这一技能的加速移动是每个选手看中的。叶修的君莫笑学了这技能，也是他技能移动体系里频繁用到的一手。于是一溜烟的，夜雨生凡就已经朝着小手冰凉冲了去，其他队员收了宇文周的指示，当然也配合着黄少天的行动。卢汉文流云的重剑立即封到了君莫笑的身前，一阻他的追击。结果叶修却根本没理会这拦截，君莫笑一个小后跳转身，刷刷刷三个移动技能瞬间也冲了出去，目标灵魂愚者。交换， 叶修的意图再次让所有人一怔。 星系准备舍弃自己的治疗和蓝宇交换吗？ 潘林叫道。 这个我真的有点看不懂了。 李一博极为为难的在转播中没有打任何马虎眼，直接承认了自己闹不明白星星的意图。是的，谁能明白星星能在人数劣势的情况下还能占据主动优势，完全来源于治疗。己方治疗法力充沛，而对方法力先前经过了大量消耗，这个对比是星星千方百计在牺牲了魏琛的迎风布阵后才得到的，这本该是他们本场取得胜利的仰仗。反观蓝宇，反倒是因为治疗束手束脚，可是在星星拥有治疗的情况下，他们总不可以舍弃治疗。现在倒好，星星居然不救自己治疗反攻他们，这个交换难道不是在帮蓝宇释放吗？牺牲魏琛赢得局面，星星玩了一手漂亮的弃子争先，但是这一次倘若完成这样的交换，可就轮到蓝宇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对子争先了，而这漂亮的一步还是星星主动让出的。看不懂的可不止李一博一个，甚至连场上的蓝宇选手都惊讶了。